智慧篇第十章。智慧保护了最初受造世界上唯一的原主，救他脱离了本身的罪过，给了他统治万物的能力。但当不义者在愤怒中背弃了智慧，遂怒杀兄弟而自取灭亡，因他的缘故洪水淹没了世界。仍是智慧指引一人，借着贱价的木材拯救了世界。当列国同谋作恶而混乱时，智慧又辨别出一人来加以保护，使他在天主前无暇可指。当他疼惜儿子时，又坚强了他。当不前进的人被毁灭时，智慧救了一人，逃脱了那降在五城的天火。为证明他们的邪恶，这块荒地还在冒烟，树木结果却不成熟，岩柱留在那里，以做那无信的灵魂的纪念碑。因为他们离弃了智慧，不但害得自己不认识善事，而且还给世人留下了他们愚妄的纪念，致使他们的过犯一点也不能隐瞒。但是智慧却从困难中拯救了崇拜他的人。智慧引导逃避长兄愤怒的义人走上了正路，将天主的国指示给他，叫他明白神圣的事，在困苦之中使他顺利，令他的勤劳效果丰满。有人由于贪婪窘迫他时，智慧又在旁协助使他致富。智慧保护他脱离仇敌，使他安全不受暗算，在他搏斗时使他获胜，叫他明了前进的能力高于一切。智慧没有离弃被卖的义人，反而救他免于罪恶，与他同入坑狱，在雷泄之中也没有舍弃他，直到令他取得王权，统治欺压他的人们，证明诬谤他的人说的尽是谎言，赏给了他永垂不朽的光荣。智慧拯救了圣洁的民族，使无暇可指的种族脱离压迫他们的义民。他进入了上主仆人的灵魂，借异能和奇迹对抗可畏的君王。他酬报了圣徒的劳苦，领他们走上了奇妙的道路，日间做他们的印粮，夜里做他们的星光，领他们走过了红海，引他们穿过了洪涛，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，又将他们从海底抛出。因此一人反夺得了不前进者的战利品。上主，他们遂称颂了你的圣名，同心赞美了你施展卫护的手臂。因为智慧开了哑巴的口，使婴儿的舌伶俐善言。